た から火の用心フロアのテンション高すぎて Body moving Reparty ain't so hard もう言い訳はなし朝まで so far パリするしかない No reason to bring your baggage with you let it go Yeah I'm feeling hot Ain't gonna worry about tomorrow So just jump jump jump Want to feel my flow Now ladies bump bump bump Shake shake and foam me このままBaby, don't kill my vibe 今更止まれないから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You and me, we gon' get right Yeah, ah, yeah, yeah Don't tell me now, jump, jump Tell you what get up Been our say, tell me now So you then up 感じるまま踊ってよ参考よ聞かせてよ We want to リズムに合わせて want to I'm not to step Baby want to step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話したくない Don't run 君のためならもう全部 Hey DJ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在音乐浪潮里面，我们迈开脚步，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你千万不能浪费。 时候我的朋友有谁还是闲着的手机整整一天没有想过是不是你们全都忙得忘了我其实一个人也不错用胡思乱想把寂寞都赶走后悔当初冲动摔坏的中庭在你走的那一刻旧伤口还贴着 OK 绷没有你真不好过朋友们都骂我骂我是猪头快快快把你追回我怀中 会唱 的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原谅我不会再犯错 就这么说 来来来进行浪潮雷森之外的聊天室点名环节让我看到秋风秋雨杜尚TYG 雪林儿心田 其实一个人也不错用胡思乱想把寂寞都赶走后悔当初太冲动摔坏的中庭在你走的那一刻旧伤口还贴着 OK 绷真不好过朋友们都骂我骂我是猪头快快快把你追回我怀中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原谅我 么说。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原谅我不会再犯错。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原谅我不会再犯错。就这么说， 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么嗨。在16: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由 DJ 麦为大家带来的浪潮 Listen to One。最近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呢，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是为所有有品质的新人、新生、新力量、新势力所打造的 Listen 看好你。我们的 Listen 看好你呢，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这位小伙伴哈，我们来听听他是谁。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斯汉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曾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21，为耿斯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 人生几酒相救，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都 就被抹在包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是干杯。我们最早听到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姜育恒的版本，你更喜欢之前的版本，还是如今在2021年送给大家的这份音乐礼物，来自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看好你的耿思翰，耿憨憨小耿同学带来的这首由他自己亲自当制作人的跟往事干杯2021，里面呢也特别加入了很大量的这个元年的合成器和鼓器哈，凸显出一种很特别的房间的这个复古的混响效果，你听到了吗？而且呢也邀请到了好朋友 CJ 周密进行了一段很特别的 rap， 注入了属于在这个当下好、如今的这种浪潮里面具备的元素，算是全新的活力，为大家呈现了这首跟往事干杯2021。在整张专辑小耿同学的这张躯壳人生的专辑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你最看好哪一首，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找到井号 Listen21 井号，在我们的节目的话题当中啊，来为小耿同学助力，可以选出你自己的心中歌曲一位，说说看，以及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可以看到我们的开屏首页，就是呢我们的 Listen 看好你了。近期小耿同学呢也会陆续的做客我们的北京乐广播，大家多多期待与支持。16:18，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a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When th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I know you haven't made your mind up yet, but I would never do you wrong.No doubt in my mind where you belong. I go hungry, I go black and blue, I go crawling down the avenue. No,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浪潮 Listen to One. The storms are raging on the road and sea and on the high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wild and free. You ain't seen nothing like me yet. come true. Nothing that I can do. Go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for you.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耳边传来的 Adele 在16:21送给大家 Make you feel my love。这很特别的版本来自最最新出炉的五月天阿信，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浪潮 Listen to One 为大家第一时间放送。那很有趣的是，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苹果同学在我们的 Listen 21的乐评推荐当中啊推荐的这首歌曲。这个年代很特别，原来呢就是电台的音乐 DJ 为大家来推荐歌曲，当然现在呢我们也在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因为现在有了这个互联网，对吧，我们可以呢每分每秒随时可以联络和互动到，导致呢很多啊我们的听众，我们的 VVVVVIP 就是你啊，正在听节目的你啊，说点名就是你，也在第一时间呢为我们推荐了新歌，帮我们呢在 Listen 21我们的听众的啊角度里面呢来进行推荐和乐评，那我们呢就满足大家，也可以把你所喜欢的近期的新歌或是呢最近翻出来的浪潮里的老歌打捞出来，在新浪微博@我们，在话题当中呢来发布告诉我们，有机会呢 好，让我也好好的感谢一下你们。在16:26，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放送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邀请大家继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在手机下载听听 FM， 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可以看到呢，醒目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正在开放中。来来来，我点进去看看哈。子琪说刚刚呢这个听到这首歌曲啊，发现昨天呢评价这首歌曲就唱出了喜欢的女生和别人什么结婚的这种心情，是不是你是说有点小小的忧郁在里面吗？路上说听节目的美好无处不在啊，耳目无暇呀，真的是一首接一首。以及刚刚的 Adele 的这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原唱的是 Bob Dylan， 没错。把这两首歌曲放在一起的拼凑，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的这个联播，是不是有不同的感觉呢？把爱的这个深度哈，更加很传神的传递到大家的耳边。生如夏花说，在我们的这个新的企划 Listen 看好你当中的第一个歌手是耿思翰，哇，相当 nice， 要为他助力加油，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再回来，不要走开，稍后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进口智业大气诺机，全系标配威流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0000现金直降，详询 Jeep 中晋到达83638877。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 耿思翰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 们在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可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浪潮 Listen to Wine。 欢迎回来，浪潮 Listen to Wine。我们听到了一首真的是有年份感的老歌，叫做《水中花》，但是呢，听到的是郁可唯同学的重新的演绎。我们的浪潮Listen to One呢，也是希望可以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努力哈，不断的为大家播放推荐的好音乐，让很多在浪潮里面的一些老歌啊，可以呢，不断的在浮出水面，也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审美和趣味哈，可以得到一个最完美的呈现和组合。我们听到了郁可唯版本的《水中花》，感受到了这种治愈系的郁可唯这个轻盈的感觉啊，而且呢保留了原唱的这种韵味和意境，又增加了很多自己的一丝丝的很特别的郁式唱腔。16:40，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邀请大家继续收听你最最钟爱的 FM 97.4，每天下午4点，你不能错过的浪潮。 Oh, the bell, Mr. Family on the floor. 把机票把열기를식켜주기그만이가득전거도화끈하기저사람의소리에느끼는내기분은말썽빼는척은고란 Hey, 미지근한분위기는 No thanks 흔들리는내달궈진 Back seat 세운뒤빈틈없이 We get lit Hands up if you're feeling the vibe now One step, two step 오늘밤너와나모두다빠져들지언제든달려가소방차 You can call me 몸을움직여 Pick it up 리듬느끼는대로흔들어뜨거워지는순간크게소리쳐 Fire truck well Be anywhere everywhere 부르기만 하면 돼 Look at look at now 그냥 불쩍 나 같아 Blink I'm a not tonight Just blink for me 시원하게 네 화를 불어줄 테니 Just hold up 자꾸나 밀면 다시 get higher 열기 맞춰 와켓처럼 뜨거워 이거 가는 폭발하기 10초 전 Hands up if you're feeling the vibe now One step, two steps Right on, 이제 막 네 맘 봐 불태우지 외쳐봐 소방차 어디든 달려가지 Maximum으로 turn it up 리듬에 맞춰 흔들어 전율 느끼는 순간 크게 소리쳐 Fire truck Fire truck 멈추지 마 밤이 새도록 내 손으로 turn it up 내 손으로 turn it up Alright 이 음악 속에 모든 걸 던져 This my party people 스방차 Sabancha Sabancha Sabancha 浪潮 Listen to wise 到了北京时间16: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 准备，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浪潮 Listen to why。 是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儿，不远千里就谈私奔，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结尾和伤口，所以下不恒的那段秘密之音，想象着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地的你。 在我们的浪潮雷森村外，你会发现音乐和音乐之间总是可以通过一个 DJ 做一个特别的连接，没有听出来吧？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16:51，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不得不我进行了一个二合一的选择。说到二合一，一周七天的时间，五个工作日，你要选择怎样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是过山车还是摩天轮？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